获警方殴打采访抗议活动的记者是毫无理据。赵乐坚说，根据从上海当局了解的情况，有关人士未有表明记者身份，亦都没有主动出示记者证，呼吁外国传媒在中国境内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在北京，外交部批评加拿大推出的印太战略报告涉华内容充斥意识形态偏见，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对中国无端指责攻击，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加拿大的报告提出要强化加拿大的军事和网络安全，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但也提出在气候与贸易等议题和中国合作。赵立坚说，边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边个煽动冷战思维，渲染阵营对立，国际社会睇得清清楚楚。他重申，台湾、新疆、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指手画脚。赵立坚强调，加方应该言行一致，拎出诚意和善意，秉持求同存异精神，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用行动将承诺落到实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28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冷风已经在华中形成，预料会在明晚至星期三早上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有薄雾，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9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1,18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9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70元，跌3元；盈富基金17.42，跌2.6；美团139.4，升2.8；阿里巴巴72.2，跌2.55；恒生中国企业59.54，跌9毫；港交所279元，跌8.6；友邦保险72.3，跌2.25；中国平安41.85，跌2元；碧桂园2.92，跌1.8。京东集团190.1，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3，英镑9.453，瑞士法郎8.298，澳元5.243，加元5.814，新西兰元4.868，欧元8.161。每百日元对港元5.6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91。日经平均指数报18,162点，跌120点。港金报16,3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72美元，卖出1,7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呢，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登打士街。重复一次啦，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登打士街。另外青衣路近青强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律伦街车多，排到亚街老街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比较车多，龙尾农场工业大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安定村。

十一月二十八号啦， 哇，真系 热到黐线嘅十一月啦，27度啊， 系啦，咁啊，都报下天气先啦，因为咧， 你有几好报天气啦， 日间炎热啊，最高气温约29度，咁啊，但系咧，展望星期三北风会增强，日间气温咧就显著下降啦。隨後一兩日市區氣温就會跌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所以呢大家好執定個衣櫃啦，真係開始嗰個天氣變化得好快。 我尋日都有執啊，清理咗好多嘅衫啦， 係 應該有3棟嘅衫，跟住 3棟啊， 一棟你當有10件咧，即係30-40件，一啲無論係衫啦、褲啦、長定短啦、formal 嘅咧、casual 嘅咧都有，咁個原因唔係，其實唔係轉櫃咁簡單，因為 夠啦啲衫 都關轉櫃事嘢。我一路都好想喐自己個衣櫃嘅，因為我覺得自己個衣櫃咧係好唔企理，同埋揾衫著嚟著去都係嗰啲，但係點解我個衣櫃擺咗咁多嘢咧？跟住尋日的起心肝啦，因為要揾做嘢衫啊，其實都尷尬噶。你而家譬如你20几度，其實好熱，咁但係過幾日又凍，咁跟住咁我啲衫應該點樣處理咧？ 你應該執定啲長袖衫出嚟收翻埋，短袖定係點咧？ 跟住我就真係即係狠心啲要掉，因為有一啲衫咧，其實我執過幾次衣櫃嗰啲衫咧，我 都 冇著過， 但係又唔捨得抌。 係啦，咁再加上之前都有講啦，身邊嘅朋友鞭策住我要顧及下自己衣著，因為呢個的確係生活品味一部分嚟，即係唔係話你一定要哇買啲好貴嘅衫好咩？但係行出嚟見人嘅時候，有陣時你都可以留意呢啲叫衣服嘅細節，平有平著，都可以著得好睇咁樣。咁我都 agree 嘅，即係等於女士出街有陣時或者做嘢都會化妝一樣，同一個道理啊嘛。係 係。 咁我都覺得合理嘅呢件事，同埋生活當中呢個環節，我從來都冇顧及過啦。咁所以 點解你唔考慮捐咗佢咧？ 咩啊？有啊，有 捐俾我啦。 我捐俾你，你都著唔到。 有需要嘅小朋友。 咦？唔係，可能得喎。我都著多我啲褲喎，應該你都可能得喎。 你 點解？ 你嗰後邊嘅潛台。台词系乜嘢意思？ 后劲好强啊！呢段嘢，佢可以改一下啲裤咯。 不过其实唔系啊，你都可以咩噶嘛？有嗰啲行内嗰啲人咧，行内人咧，啲、明星嗰啲二手店咧、期间限定嗰啲，你攞去 唔系啊？人哋嗰啲咧，人哋嗰啲系 明星啊， 唔系啊？但系人哋嗰啲衫咧，可能系 sponsor 嘅衫啊，或者真未着过啊，或者好靓啊嘛。我嗰啲系残残旧旧啊，好歪啊，系啦，冇牌子啊，杂不楞啊，咩都有噶、所以好难噶。 Okay, 即系啲 U 记旧底10年前买嗰啲，你点攞出 去？不过系嘅，我都系偏向即系每年我一转季，我就会执紧一啲旧嘅衫，咁就会攞去捐咯。有时有好棘嘅一个位咧，就系、是、有时执到啲衫出嚟，可能尤其白色嘅恤衫或者 T 恤咧，开始霉啊或者发黄，你觉得唉捐咗佢又好似好。點講咧？即係可能又好似唔係好衞生，或者可能人哋又未必會太殘啊，未必會要。但係抌咗你又覺得好似好嘥咁樣。 繼續著又見唔到人，因為太霉。喺屋企著咧，我又唔需要咁多件屋企衫。 係啦， 又幾可換？你一個禮拜一件好未？ 冇錯， 你邊有咁多件？ 所以我決定以後都係唔買白色衫。 我覺得係你處理咗之後，你下一次你要喺個源頭嗰度入手咯。 系， 因为你喺个白色衫多，其实我都多嘅，我都而家 keep 住着喺里边，即系打底咁样就唔紧要啦。另一样好多咧，系一啲好纪念性嘅衫，例如以前大学迎新营，咁哇，你有嗰啲每一届可能都有3件衫啦。你而家会着咩？唔会喺屋企着咧，我又有其他屋企衫，抌咗佢咧。又好似有啲可惜，因为你攞返住佢啊，我嘅当年嘅大学青春就喺里面啊，咁样咁就摆咗喺度咯，咁就读咗3年3届嘅迎新营，一届3件都9件喎，玩埋书院嗰个加多3件，我当差唔多 double 10几件衫，你摆喺度做咩呢？你真係唔知，呢啲係一类啦，第二类呢，波衫，唔係草嗰啲球队同啲 friend 自己夹嘅、 okay、 足球可能以前中学哇毕咗业啦，中学毕业嗰一年同啲同学组咗队波踢校内嘅杯赛，嗰件值得留念啦、 啊。 升到大学自己学系有一件值得留念啦、 啊。 跟住出到嚟同呢班朋友组队波一件，咁呢个功能上你需要啦。嗰队、又有一件啦。咁但系嗰队波可能疫情之后咧，大家冇再踢咯。 咁啊，所以又摆咗喺度啦。 咁我掉唔掉咧？仲要如果你玩好似我咁，足球有几对波，篮球又有，咁你又点呢？跟住譬如你去 event 嘅时候，可能人哋又会俾一件你， 送一件，系 即系佢有一啲 广阔啫。 唉，咁跟住啲衫仲未计自己真系储咗，我储都唔算多噶啦。老实讲，足球波衫我真系未买过， 一件啫，攞嚟储嘅。 系 我心目中最想就系、是、上个礼拜点歌有讲啦，好想要巴塞隆拿，但系有大智慧个名嘅嗰件啦。咁、 啊、 但系所以我系冇足球波衫啊，除咗以前舅父比落嗰啲，我都揾紧啲朋友送出去，即系你知佢中意呢对波，你就将嗰件送俾佢啦。 但系唔系会换新款嘅咩？ 会嘅，咁但系都会储旧款，哦、即系你好中意嗰对波。 经典款 系啊，哦、即系你而家买翻，可能真系要咁上下价钱嘅，咁嗰啲你咪送俾中意嗰对波嘅朋友咯，咁、嗯、因为你嘅新款你自己买到嘛。篮球就多啲咯，篮球有。我自己买真系有买咗四件五件嘅， 哇！系咩队啊？ 湖人咯，我中意。 哦，你中意湖人 系啦。咁湖人中意高比拜仁，咁所以八号有一件，当年去 這個一定要保留。 当年真系去洛杉矶嘅时候买嘅喺当地，一件八号，一件 买唔翻啦， 二十四号咯，系啊。 应该呢个系要好好珍藏，呢、這个真系要 好珍藏。 跟住之后后屘有一位短暂打过湖人嘅球星叫做 Lonzo Ball， 我以为系 Fisherman。 可以自己改字啊，自己俾字，我想叫 Fisherman 啦、啊、咁。 OK，Alonso Ball 咯。咁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姓波噶 ，B A L L 啊。 同你系同 系啦， 同一 個。因 为 以前咧、 okay ， 如果同外国人介绍自己咧，咁我好少用自己英文名同人哋去介绍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唔中意啦，好怪啦。咁我会介绍自己叫波嘅 B A L L， 但系 系波咁样。 系啦，但系呢一样嘢好奇怪噶嘛，即系等于。系咯，即系有个外国人系嗰个中文名叫足球咁样，你会觉得好奇怪。你明个概念吗？ 我叫旺财咁样，都唔知点。 系啦，即系因为呢样嘢本身系等于一个波啦，真系。咁所以作为一个名好奇怪嘅，同、埋有其他意思 ，in a bad way 啦、okay, ，你会知道喺英文语言嘅世界。直至到佢出現，你會知道原來呢個世界有人 真係 姓波，因為啲人問我：啊，你叫波成，你咪真係姓波噶咁。唔系，系啦，咁所以你可以同人介绍就，哦、，my name is Ball，OK， Lonzo Ball， 咁佢哋会知道系边个，因为都系一个出名球星，咁、所以我就买咗件波衫，因为我唔使特别俾一个字，而系有一个球星嘅名同我平时常用嘅名一样啦，虽然佢系二号，我中意零号啦，咁、有一件啦，咁跟住之后，而家除咗即系湖人之外，我中意对球队，但系啲球员一般般啦，已经冇晒啲人啦， 好衰啊！ 呢个 咁样嘅假 fans， 我必须要讲呢个系另外一个嘅哲学问题嚟噶。曾经睇嗰个哲学有偈倾都讲过嘅，即系讲球迷呢一样嘢，即系你球迷中意一队波，你因为咩而中意佢咧？同埋一个哲学问题就系、是，假设我中意湖人啦，你中意佢嘅时候，我可能细个有高比拜仁嘅年代，同埋奥尼尔，假设系嗰个年代嘅湖人，你好中意佢啦。当隔咗几个朝代去到今时今日，嗰啲球员已经唔再系呢一班人嘅时候，呢队湖人仲系咪当年嗰队湖人呢？咁你中意嘅系中意球队啊，定系中意球员？即系好多呢啲噶，即系球迷是否理性？我记得嗰集系讲咁。咁当然球迷本身有人定义。不是理性，咁既然球迷不是理性，你用理性嘅角度去讨论咧，其实本身呢件事有少少矛盾啦。我记得有一个 perspective 喺嗰个哲学讨论系咁样讲嘅，咁系啦。咁所以我就系嗰一种，我以前中意呢队球队系因为嗰个球员，所以当个球员不在呢个球队嘅时候，我又未去到好中意球队，因为球队除咗嗰件衫或者个名或者个 logo 各样一样之外，你换咗领队，换咗管理层，其实你球队嘅风格都转咗噶。即系你九十年代嘅湖人，千禧年代嘅湖人同而家湖人嘅打法都唔同啦。咁你究竟中意紧嘅系乜嘢咧？ 即系所以等于 C 朗唔踢曼联，都好多人唔系曼联 fans 啦。即系你要知道你跟紧啲咩啦。咁系啦。咁所以我而家如果你话球队情意结咯，湖人咁，但系球员或者而家我中意睇嘅系勇士，金州勇士。咁所以就系、是。我又买 Curry 嘅波衫嘅，咁、 okay. 有几件，同埋有一件以前舅父送嘅米高佐敦嘅波衫，咁、okay. 一件咁，咁所以我有储呢啲嘅衫喺度咯。 但你会唔会真系着出街？因为你知道有啲人买球衣系真系会着出街嗰啲嚟噶嘛。 Curry 嗰件我有着过，就系好似着住佢同啲 friend 去睇总决赛。 哦、oh, ， 你衬翻个气氛啦。 OK， 跟住Kobe 嗰件当年喺洛杉矶嘅时候、入场睇洛杉矶湖人主场有着，翻到嚟嘅时候。好似佢攞总冠军之后上届啊，系咪前一届总冠军？总之佢攞总冠军嗰届嗰一日，我就着住佢翻工啦。即 系都 系庆祝啊！ 睇波啊，或者庆祝嘅场合会攞嚟。 平时出街因为唔系 你都系一个有包袱嘅， 唔系，因为啲人其实衬波衫好睇噶。我纯粹系因为我个人咧肥咧，我食嘢会弹到件波衫、 哦， 我会心痛啊。 明系， 所以 因为好难买翻。 系啦，我就唔想整污糟咯。 因为其实你都仲着得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你讲起呢样嘢咧，我又想讲下你储得多波衫啊嘛。 嘛，我储得最多系咩咧？系演唱会 T。我嗰阵时储好多，因为我以前尤其外地嘅 artist 嚟香港开 show 咧，我系好中意买嗰啲演唱会 T 嚟着嘅。我好记得咧，我执衫嘅时候，琴日我执翻一件卢广仲第一次嚟香港开演唱会 Oh Yeah 嗰一件， 系。 跟住我再望一望，我嗰阵时着 XS， 我而家着唔落。但我唔捨得抌喎，我見到嗰件 Oh Yeah， 哇，好靚啊！嗰陣時著去去每次佢嚟，我都會著翻嗰件 Oh Yeah 嚟。跟住然後我而家著唔落，我好哇，好唏噓啊！嗰件事原來咁樣就過咗成十年噶咯喎。 你發現你個身形已經 原來 十年 之間我就由 XS 變咗做 M 咯喎，而家咁樣。 都会噶，你感觉到喺个身体肉体上面嘅长大啊， 真系长大咗好多啊！即系我有尝试过做一件好冲动嘅事，就系、是、我真系我唔信邪，我真系套落去，跟住然后逼咗个篮出嚟之后，我就除翻，我就将佢摆翻去一个角落头，我将佢吸真空之后摆翻去角落头度，俾佢好好咁样。我决定呢一件事会系摆喺个衣柜度，唔再攞出嚟噶啦。就作为一个好好嘅纪念，纪念我曾经系着 XS。 我都着唔到以前咧，港台啲太阳计划 T 我着唔翻，唔知点解。但系咧好得意嘅，系着唔翻咧，即系其实我而家都叫瘦翻啦，去咗三十二寸腰啦，咁应该似翻即系细个啲，早几年嗰啲啦。但唔知点解件衫好短啊，我唔知系我洗得多定咩啊？定话其实我高咗咧又 高咗咯，你跟住你都系想咁讲啫。 跟住咧，但系咧又咁讲嘅，话晒都系本台啊，曾经。非即系盛极一时，非常之有纪念价值嘅暑假一年一度嘅活动啦，所以我又唔舍得掉咗佢啊，同埋掉咗好过眼啊嘛。 我想讲唔知， 所以我俾咗我老豆。 我好似都有啊，我好似都有。 我老豆有时来食早餐， 就 会着住太阳计划嘅 T 恤。系啊，即系佢就会保留住咯。咁咧好多呢啲咁样嘅 T 啊，留咗喺度，好纪念性嗰啲。有时一次过程咧，有一件咧我揾到咧仲喺度咧，你都有一件噶。 系咩嚟噶？点解我会有一件呢？ 佢第一首歌嗰件。 哦。 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羔羊，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不要下沉。常抽空我的灵魂，不要旅留，不要旅留，日常始终似水如云，累了躺于梳化一角直到昏暗，大概我的 常只想改变四处高扬，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 张曼芝自救日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法案件，律政司反对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抗辩，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申请。三名法官颁布书面裁决，拒绝律政司的申请。潘慈提到，律政司在申请上诉去到终审法院的许可阶段，先至根本上改变论点，提出未经展明以及未有证据支持的争议，并称之与国家安全有关。而这些争议之前从未在下级法庭提及或者探讨，律政司一方未能够确立给予上诉许可的恰当基础。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对终审法院的裁决感到失望。谭耀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自己有参与香港国安法审议的工作，制度上没有问题，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如果容许海外大律师参与这么重要的国安案件是完全不合适，外国也都不会这样做。被问到人大会否释法，谭耀宗说留待人大常委会决定，下月底将会有例行会议，如果要释法是方便和合适的日子。他亦不清楚会否在这个之前加开会议处理，但相信常委会一定知悉事件，将研究如何处理。本港新增7793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605宗，多2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505个患者离世。五间安老和四间残疾人士院舍共9名院友确诊，20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由上星期五至今朝早，886间学校呈报2255宗个案，涉及1882个学生和373个教职员。八间学校一共13班需要停课7天。变异病毒株方面，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处在本地个案累计发现80宗 XBB、16宗 XBD、1宗 BA.2.75.2、2宗 BF.7 和102宗 BQ.1.1 亚系个案。本港外贸表现进一步转差，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10月出口按年跌幅扩大至 10.4%， 连跌6个月，较9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进口跌幅扩大 4.1 个百分点，去到 11.9%， 连跌4个月。政府发言人说，未来主要先进经济体通胀高企和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将于短期内继续压抑环球需求，香港的出口表现会继续承受巨大压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有薄雾，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啦，龙尾而家排到去碧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加

啱听过有 Candy 孙嘅作品，叫做《在天空挖一个洞》，以一个变幻莫测嘅音乐底咧，去呼应佢无常论嘅呢一个新主题。而佢唱咗呢首歌嘅作品嘅时候，亦都几真系坐看云起时嘅状态，因为佢真系坐喺路边嘅嗰时，发生咗少少交通意外，抬头望住天空，一个人嘅时候就创作咗啱啱首歌。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步尘，或者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是意识，是肉身。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谁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并偏人。 林家谦填词，周耀辉编曲，李荣浩监制，陈奕迅同埋林家谦。听过伊诚嘅新歌叫做《人啊人》啊，可能你都听过一句说话，就系话神以前都系人嚟噶，不过做到人做唔到嘅嘢，所以佢先被称为神嘅。 甚至乎比人类面对的嘢更加犀利，那种承受的能力都比人高，所以就变成神了。 谁人站在炼狱等一道光，谁人受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同坐叹息只重要学悔过。我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落到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用冷的石头作碎机可爱，还用冷了的舌怀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毒杀几个梦作恶，可以几多黑暗亦会发光，期望再生走陪地狱天在心中，我仍旧在想阿波罗，仍旧照亮在暗底我。当我继续渴望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身，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一飞的半月盖着雾霾亦会发光，当得一飞的声音不停发问，能再应声我。 上面用上一啲古典嘅音乐，令到成首歌嘅 epic 感更加重啊！听到呢首作品，作曲有吴林峰、Jeremy 自己啦，同埋 Frankie 叶嘅作词有周耀辉，编曲有黄新俊同埋张贝芝，监制黄新俊有 Jeremy 嘅新歌《阿波罗》。 28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冷风已经喺华中形成，预料会喺听晚至到星期三早上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有薄雾。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嚟到11月28日， 呢个音乐仲唔系呢个倒数完之后揿出嚟嗰啲？ 唔系、啊，我觉得咧有种感觉系好似玩紧 Super Mario 嗰啲咁啊， 嘉年华感觉重 啊，啲嘉年华感觉重。咁啊，今日咧我哋音乐桑拿要讲嘅音乐类型就系 ska， yeah。 咁咧呢一个音乐类型咧，其实点解会无啦啦今个礼拜揾出嚟讲嘅咧？ 我估， 你估啊？ 我冇问你，但我心里边估。 你估啊？ 世界杯 唔关。 好啊，我 你太高估我啦，不唔系，谂落呢个藉口好似几好。 咁你讲啊， 咁我系关世界杯事啦，唔系因为咧事关之前都辛苦咗波成一大段时间啦，讲好多关于电子音乐啊、drum and bass 啊嘅发展事啦。咁于是乎，我觉得于心有愧啊，咁我觉得系时候到我咯，咁我都要揾翻啲即系做下功课，即系讲下咩好咧咁。咁我开始拗头啦。因为好似讲咗好多唔同嘅音乐类型， 仲有好多嘅， 系啦，其实仲有好多嘅，咁但系一时三刻我又醒唔起，应该系啦，唔知讲乜好，咁于是乎上网揾啲嘢嚟睇下啦，咁啊，我又咁啱睇到 Jimmy Fallon 咧，好耐年前噶啦，其实佢有一个环节好得意嘅，大家可以揾到啊，上网就系、是、关于呢、這个musical genre challenge 咁样，就系佢会随机揿一首歌，然后揿一个音乐嘅 genre 咁样啦。咁佢就要用嗰一个音乐类型嘅方式去演绎嗰一首歌。咁通常都会有一个嘉宾嘅，例如好经典就系Ariana Grande 啦。咁佢有对乐队即场伴奏。咁我记得有一集咧，佢就系正正用 ska 呢一个音乐类型去演绎咗一首好经典嘅，但完全唔系唔关事嘅。 可能唔系黑苗高安，但系用 ska 嘅一个风格玩可以咁样噶嘛？ 系啦系啦，咁于是乎 其实都好黐线，即系首先你嗰个歌手你要识，即系你唔好话啦，唔好话歌手啦，无端抛 ska 咁， 都未必记得嗰样嘢系乜嘢咯。 或者嗰阵除唔系就 唔系话掌握，系啊，即系你听得明系一件事，你掌握到唱到系另一件事。 我哋不如试下咯，同啲歌手玩咯。 其实就咁普通唱歌，我哋都未搞掂。 可唔可以首先我哋 live band？ 但系我要求申请苏同音乐 live band。 你自己做个 DJ 打碟打个 beat 出嚟咯。喂，唔系讲笑啊！佢连 techno 都唱过 ，Jimmy Fallon 啊， 系啊，好搞笑啊！一阵翻俾你听。好啦，咁啊，闲话有提翻嚟正题先。咁啊，就话说就系其中有一集，我就见到阿 ska 呢一个嘅音乐类型，我发现。原来都冇讲过，但系又好似有讲过。 我哋有掂，其实叫唔叫掂过咧？因为我 research 嘅时候嗰阵时睇牙买加音乐、dance hall 嘅时候，咁你揾翻你有啲根源，揾下咧，其实即系嗰边个，即系首先我哋发现牙买加音乐其实对现今音乐影响好大啦。因为过一段时间，你都会间唔中都听到讲嗰啲reggae 啊、dance hall 啊、等等嗰啲，可能流传咗去到欧洲、美国地方，互相影响 sound system 啊、toasting。MC 呢啲啦，咁嗰陣時我記得 search dance hall 嘅時候有見過， 喺牙买加咧，即系英国离开咗牙买加啦，即系佢自己 五六十年代 系啊，咁六二年左右之后咧，咁牙买加嗰边开始有自己嘅音乐啦。咁嗰阵时加系最早期，跟住仲有个 rock steady， 跟住再有 reggae 咁。 系， 所以我就记得有，但系嗰阵时我最终决定冇讲住嘅，因为今日就交俾你啦。 哇， 好，我讲完要讲嘅嘢啦， 真系辛苦你啊！ 搞掂。 咁咧，即系呢样嘢亦都讲到，就系好想讲嘅。其实牙买加咧，真系一个音乐大国，我哋而家先发现，即系输出咗好多唔同类型，但可能个风格有少少相近嘅嘢啦，亦都影响住嗰个流行音乐嘅发展啦。咁今日讲呢个 ska 咧，其实佢嘅历史性系好强嘅，就系阿波盛啱讲到，有一段时间牙买加系由英國殖民去統治咁樣樣，咁於是乎咧嗰陣時一啲嘅英國人就引入咗好大量嘅一啲非洲黑人做一個作為一個奴工，作為一個奴隸咁樣就去到牙買加呢個地方就去養呢啲嘅蔗糖啊，嗰陣時佢哋嗰啲蔗糖生意喺嗰度做到好大啦咁樣，係啦，咁於是乎咧咁喺好多嘅呢啲嘅奴隸嘅工作底下咧，佢哋嗰陣時點解會有一樣嘢叫做 ska 出現咗咧？就係因為嗰陣時一啲白人嘅奴隸主容許呢啲嘅黑人奴隸去玩音樂，去有佢哋嘅娛樂。咁但係唔好誤會，唔係因為基於一個我都想你工作得開心而去咁樣做。佢咁樣做嘅原因係純粹佢哋覺得。我俾你去娛樂，俾你去有自己嘅音樂去玩嘅時候，你嘅生產力會變高。 OK， 係啦，係基於一個咁樣嘅前提， 都 係 為自己嘅啫，係 啦， 唔係真係為你嘅， 冇錯，都係為你嘅。咁但係喺一個咁樣嘅前提底下咧，佢哋就間唔中就會一啲黑人奴隸，佢哋會喺嗰個當地就舉行一啲嘉年華咁嘅派對啦，你當咁啊。後屘亦都係佢哋嗰陣時好搞笑嘅，佢哋一啲嘅黑人咧都好想。溜埋啲白人一齐去玩，咁但系啦，但系好少嘅。其实啲白人嘅奴隶主就 嗰个种族嘅概念太强， 好 强啊， 冇错。咁但系佢哋都有引入一啲可能欧洲嘅一啲宫廷式嘅表演啊，咁佢哋就会自己去参与咯。咁但系就唔系真系咁打想象中叫做打成一片啦咁。咁但係就喺呢一個嘅前提底下咧，其實嗰啲舞會咧，即係呢啲嘉年華式嘅舞會咧，咁黑人就因為佢哋獨有佢哋天生嘅條件就好有彈跳力啦，咁所以佢哋會節奏感好強啦，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嘅好特色嘅舞蹈動作，就當初被稱為做 ska 嘅舞蹈。 OK， 係啦，最初係一種由舞蹈開始，咁然後你有舞蹈就當然會有音樂啦。咁但係去到大概係1834年之後左右啦，咁就終於呢啲奴隸係被解放咗。咁於是乎咧喺牙買加呢個地方咧 ，ska 呢種嘅音樂咧就開始。就嚟了啦，就有兩種好勁嘅流派出現咗，因為嗰陣時大家都第一集嗰啲黑人都慶祝呢件事情啦，亦都好大力去牙買加呢個地方都推廣 ska 呢一種嘅音樂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嗰陣時咧其實ska 咧其實亦都俾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音樂係影響咗嘅，其中一個流派咧，佢都係保持住非洲人嗰種嘅肢體語言啊，例如一啲拍手啊，一啲嘅節奏咧，就會加埋啲鼓聲，因為佢哋你都知道佢哋嘅音樂嗰個鼓係好緊要噶嘛， 個基底嚟 嘅。係啦，咁所以咧，其中嘅一種嘅流派咧，都會保留咗呢一啲嘅特色嘅。而第二種咧，就係叫做一種叫做 revival。嘅流派，咁呢一種 revival 嘅流派咧，亦都喺牙買加係好受歡迎嘅，因為其實佢保留咗一個歐洲嘅特色喺入邊，即係其實佢係擁有同時間擁有黑人嘅一啲音樂特質啦，亦都係啦受到歐洲嘅影響。咁佢嘅特點咧，就反而就唔係嗰個鼓啦，鼓就變成咗喺呢種音樂入邊係一個伴奏嚟嘅，反而比較濃厚嘅一樣嘢就係佢會有一啲即興嘅演唱啦。 因為你都知道歐洲好多嘅一啲音樂類型，其實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即興嘅 vocal 嘅freestyle 係啦，喺個部分喺入邊啦。咁同埋佢哋亦都會佢哋都會拍手，不過就規律啲，就冇嗰一種好自由奔放嘅節奏喺入邊嘅，係啦，就規律啲咁拍手嘅。咁然後呢一種嘅 revival 嘅音樂咧，結合咗其他嘅一啲銅管樂啊，同埋一啲大合唱呢啲要素之後咧，就輸出翻去其他嘅地方。咁但係講到嚟呢度咧，首先講咗第一個流派就係頭先講咗，就係保留咗一啲非洲人嘅肢體語言啊，同埋佢哋嗰個音樂特質咧。其實就有一首歌咧，就係、是、當時亦都非常流行，就我哋而家聽緊呢一個嘅音樂《戰緊底》呢個音樂。 係。 啊、你就會聽得出啦， 有節奏感之餘，亦都有嗰啲 brass 喺度嘅咧。 係啦，冇錯。咁啊，呢一隻歌咧，其實係好出名嘅，叫做 The Scat 嗰個演奏嘅樂隊叫做 The Scatolites 啦。咁首歌叫做 Guns of Navarone。咁呢個其實係源自一部1961年嘅電影嚟嘅。咁後屘嗰個樂隊就 The Scatolites 咧，就攞咗電影入面嘅一個背景音樂。就用一個 ska 嘅形式去改編咗，咁、做咗呢一首嘅歌。 有趣。 所以你會聽到其實好大部分一啲 ska 嘅音樂咧，就係非常之自由奔放同埋好開心嘅。 嘉年華感重。 係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其實ska 咧，佢哋都好得意地有一種好特定嘅聽眾群嘅。咁啊，呢個時候喺講咗呢個聽眾群之前，我哋需要聽咗呢一首歌先嘅。 Stop your running about. It's time you straighten right out. Stop your running around, making trouble in the town. Ah, Rudy, a message to you, Rudy, a message to you.You're growing older each day. You want to think of your future, or you might wind up in jail. Then you will suffer. Ah, Rudy, a message to you, Rudy, a message to you. 听过有呢一首叫做 Rudy A Message To You 啊，系由呢个 Dandy Livingston 去主唱嘅。咁啊，呢一首歌点解咁紧要呢？其实亦都系讲紧咧，关于呢一个玩 ska 或者系一啲 ska 嘅听众群咧，佢当时一啲作品其实系好 focus on 呢一啲嘅听众群嘅。 咩听众群？ 系啦，到底系咩听众群咁犀利咧？ 讲到咁 就系当时咧，社会上咧有一 群人被称为 root boy。 root boy 系乜嘢意思呢？即系从字面嘅意思，你可以理解一个好粗鲁嘅男仔咁样啦。因为当时咧，系啦，其实喺牙买加方面咧，有一啲嘅一啲听呢啲音乐或者玩呢啲音乐嘅人咧，被称为 root boy 咧，其实佢哋通常可能十几岁左右，咁青少年啊嘛，即系做嘢冲动啦，同埋佢哋好中意模仿咧。当时 Hollywood 嘅电影入面咪有好多一啲可能好似 Godfather 或者 Pulp Fiction 啊，咪会有一啲嘅黑帮咁样。咁嗰阵时係啦，好鍾意扮佢哋嘅原因係因为佢哋嘅造型可能穿住套黑西装啦，戴条好幼嘅 tie 啊，咁然后有顶帽仔嗰啲呢。咁佢哋就会去扮呢一啲嘅形象係啦。咁同埋佢哋亦都生活嘅方式比较活喺一个法律嘅边缘度，即系做嘢系会比较唔经大脑啦。好老实讲，真系啦。 唔怪之叫 Rudy 啦，即系我初头以为啊，系咪写到其实系 Ruby 咧？好少听人叫 Rudy 啊。 系啦， 咁你讲完就知道个 Root Boy R U D E 就系、是。即名字化佢就叫佢做 Rudy 啦咁啊， 冇錯。咁所以有一段時期嘅 Scar 咧做嘅音樂咧係好focus 去俾呢種嘅聽眾群，而啱啱呢一首 Rudy A Message to You 咧，其實係一首勸世歌嚟嘅，即係佢嗰個歌詞嘅內容係話俾你聽，嗱你哋 正面 做嘢諗清楚啦，唔好成日唔經大腦去亂咁撞啊咁樣，即係佢係有少少勸世嘅感覺喺入邊。咁啊，但係後屘呢隻歌就好成功，亦都成为咗 Scar 入面一个好代表性嘅作品啦。哎呀，讲讲下发现原来啲时间真係好唔够。 係 啦。咁但係即係再快脆啲咁讲啦，就係、是、其实即係后咪其实 Scar 呢种音乐呢亦都引入咗去欧洲啊或者可能美国。因为其实佢好多时候会同一啲嘅成为咗后咪演化咗做 Reggae 啦。咁但係其实佢亦都同 Blues 啊 Jazz 呢啲嘅音乐呢好多时候会有一个叫做互相係啦 ,mix and match 嘅感觉喺度嘅。你而家听到呢一首。都會有一啲jazz 嘅一啲體制咧，一個比較樂團嘅編制方式喺度，咁所以其實係影響住西方嘅一個音樂文化。咁後尾咧，佢點樣去打入去呢一個嘅外國嘅市場咧？咁就要數翻又係1961年左右。咁嗰陣時咧有一首歌叫做My Girl Lollipop。咁呢一首歌咧本身就唔係一首 ska 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咧喺當地係非常之紅。後尾咧有一個女歌手叫做 Miley Small， 佢就用 ska 嘅方式去改編咗呢一首叫做 My Girl Lollipop 嘅作品。後尾佢改咗個名叫做 My Boy Lollipop， 咁啊於是乎咧就成為咗當地咧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音樂文化啦。 其实呢你会觉得呢啲作品呢都好熟口熟面。 係应该係听过原本嗰个版本，未必係啱啱呢个版本。 係啦，啱啱再次讲多次就係听过有 Miley Small 嘅 My Boy Lollipop 啦，亦都係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喺荷里活电影60年代70年代会用嘅一啲音乐形式嚟。 你都整首囉 ,My Girl Lollipop 你最中意。 正啊正啊，諗起我都开心啊。可唔可以搵埋佢哋一起合唱咁样。 係 呀要跳㗎喎。 係呀跟住。 要用 Ska 舞嘅方式去跳。 叫 Cindy 写下。 好黐线。最史上最变态嘅男主持人。好咁好嘅，有一啲好重要嘅资讯认真讲咗先嘅。咁、由于呢个平洲发射站系发生故障啊，咁影响到 AM675 香港之声嘅正常广播。咁但市民呢可以继续透过香港电台网站同埋流动应用程式收听，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大家如果受影响到嘅留意可以喺网上呢个流动应用程式听到啦。咁呢个时候呢转头返嚟呢就会有奔神 Monday Blues 继续会为大家带嚟一啲 Ska 嘅作品，唔好以为係真係60年代嘅老土嘢，其实去到可能讲緊千禧年代都会有呢一类型嘅作品出现嘅。咁转头记得收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法案件，律政司反对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抗辩，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申请。三名法官颁布书面裁决，拒绝律政司的申请。判词提到，律政司在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阶段才根本上改变论点，提出未经展明和未有证据支持的争议，并称之与国家安全有关，而这些争议之前从未在下级法庭提及或者是探讨，律政司一方未能够确立给予上诉许可的恰当基础。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對終審法院的裁決感到失望。譚耀宗接受本台訪問時說自己有參與香港國安法審議的工作，制度上沒有問題，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如果容許海外大律師參與這麼重要的國安案件是完全不合適，外國也都不會這樣做。被問到人大會否釋法，譚耀宗說留待人大常委會決定，下個月底將會有例行會議，如果要釋法是方便和合適的日子。他亦都不清楚會不會在會議之前加開會議處理，但相信常委會一定知悉事件，將會研究怎樣處理。合資格人士星期四起可接種復必泰二價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網上預約昨日開始，大約有11600人選擇二價疫苗，數字在預期之中。楊何培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訂購了190萬劑二價疫苗，第一批77萬劑已運抵本港，政府會按時間安排其他批次赴運，相信很大可能已經足夠。至於會否考慮將二價疫苗作為第一針至到第三針的選擇，他說二價疫苗作為第四針加強劑是經過專家討論，現時本港絕大部分人打了兩針，比率近93%，近82%已經接種三針，至於能否將二價疫苗作為第三針要視乎進展。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早晚有薄霧，明天最低氣溫大約24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星期三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是一个烟闷的星期一，奔神 Monday Blues 今天会为大家带来 Ska 的音乐。刚才讲到 Ska 最主要是在1960年代的时间去流行啦。不过实际上一路玩到现在， Cause when I skating with my friends, my troubles drift away. I say my legs, they're wearing baggy pants. I like to move around cause getting down and jumping out. These are some good things that I found. Got a slinky boat with a clip that's quick to open. Because the loving is the sweetest thing, and up from my waist it happens. And my stomach's got some tasty food that's making me feel good. Cause sharing some meals is something I wish the world could do. When my chest it wears a singlet, while my chest it beating proud. All my chest suggests I am a man that no institutions can knock down. And around my neck is superstition hanging from a chain. Because I got my gods, but in the end, I make my own way. Shaggy 讲紧1960年代系流行嘅 ska 呢一个类型嘅音乐，一飞飞咗40年。去到2003年，有呢一队嘅嚟自澳洲嘅 ska jazz band 叫做 The Cat Empire， 推出有啱呢首嘅作品叫做 Two Shoes。跟住我哋飞多20年啦。 其实拜拜拜拜，食碌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转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经济，他会当真。手手踏踏，声声作踏，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诺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他的某某天天喝醉，通宵派对，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字字珠玑，刀心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顺路，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为姊妹也许需要积口德，守住秘密，诺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 飞到嚟2020年，有邓小欧呢首作品叫做 Mean。 你会发现咧，喺一啲 ska 嘅流行作品当中，亦都会有一啲 reggae 嘅味道嘅，就好似呢一首都一样。原因好简单，因为系 reggae 嘅前身，正正系 ska 去演化出嚟啊。 the bar and immediately I sense danger. You look at me, girl, as if I was some kind of a total stranger. Where did you get that blank, blank expression on your face? Where did you get that blank, blank expression? No one about. I wander home and all the lights are out. I keep wondering, where did you get that blank, blank expression on your face? Lady Allen 的 Blank Expression。 既然讲到 Ska 对后世的音乐有这么大的影响，除了 Reggae 之外，当然还有很多的类型，例如有一种的叫做 Ska Punk。詩意啦，叫得 Ska Punk， 即是 Ska 和 Punk 的混合。聽過有 Safe Fairies， The World Is New。 快餐摊在瓦砾上，茉莉花正飘着香，隔壁的小男孩正在练习说话，墨镜抵挡了阳光，鲑鱼向上又回家，电视上的朋友从来不说真话。站在另一方，有个闪耀光芒，仿佛充满希望。戴上眼镜，跟你我一样。 外回家不乱搞，大人不要装可怜，说已经努力做到好， 我已经努力做到好，嘿嘿嘿嘿，我已经努力做到好， 快乐站在瓦砾上，茉莉花正飘着香，隔壁的小男孩正在练习说话，我就抵挡了阳光，可以向上不回家，街头上的朋友从来不说真话， 山的另一方有个山有光芒，仿佛充满希望，戴上眼镜看你我一样，一起努力找到他， 听咧你就会明白噶啦，点解呢个 ska punk 咧会被誉为系最欢乐嘅 punk music 咧？你听到 ska 呢一种嘅节奏，你自自然然个人听到就会觉得好开心噶啦。当然啦，除咗喺世界各地呢一个嘅华语乐坛有啦，英文嘅乐坛又有啦，日本都一样有。甚至乎在日本有一些乐队是专门做 ska 的， 懐かしい 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啊！喺日本方面咧，除咗比较老牌嘅 Tokyo Ska Paradise Orchestra 之外，亦都有呢一队嘅女子组合叫做 Oleska Bando 嘅 Wonder Neighbor。听日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